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是我们周二的酷我音乐调频啊，现在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我们的节目已经变成了每周两更了，除了周五那期呢，还加更了周二的这期节目，大家别忘了周二也来收听了。 对，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们这个加更是今年的十月份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每个星期听两次哦，两期新节目。 嗯，对。这期话题呢，接着聊聊爸妈吧，就是说说如何能说服父母同意不被看好的恋情。其实现在这种情况还蛮多的啊，就是很多都是到最后因为爸妈这卡壳了，所以最后没能在一起。 嗯，是的，我预感这期节目会是一个很实用的节目，就是大家可以在别人的故事和经历中得到一些灵感和启发。哦，原来我可以这样跟爸妈讲，对吧？希望能够助大家一臂之力，能够都能够顺利的通过父母那一关。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于连怀伟的《暧昧发酵》。 嗯，这是一首很欢快的、很小清新的小情歌。 嗯，送给大家。 擦肩的心跳，对视的眼光，爱总是猝不及防。 一妻得妻杨喜喜，他说呢，不说服我听话，我爸妈不同意的人我一定会放弃的，我相信他们真的是为了我好，不看好一定是有他们的理由的。嗯，其实也是，我之前也听说过这种说法，就是说多半这个爸妈反对的爱情可能最后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结果。 但是我想说前提呀，一定要做好这个前提，前提是你一定要让你爸妈充分的去了解了这个男生或者女孩，就是能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后再下一个结论。但通常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人怎么样，比较有一些些偏见。嗯，就是你可能单方面 有时候看到的时候听说的那种、啊、 对对对，单方面的去某一个人口中了解一下，哦，这个男生原来是这样呀，不务正业或学习不好，但没准人家还有其他的优点你没有发现呢，对吧？所以还是要全面的了解完之后爸妈再下决定。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品吧，就是一定要道德过得去、 嗯、 就是人不要很坏。 对对对。 在发酵，荷尔蒙分泌引爆，是甜蜜的讯号，想在你的爱里刻下我的坐标，能不能好不好，穿越人潮，我们之间有暧昧在发酵，还没触碰的拥抱也许就快碰到，没过往的心事只让你知晓，一不小心 第二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的幸运星。 希望每个人都是幸运星啊，能够通过爸妈的考验。 嗯，夜雨天他说呢，我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男生的回答，感觉女方家长呢不看好两个人，如果坚持要在一起呢，父母大多还是会妥协的，但是呢男方父母不看好的话，大多男人会选择分手。差不多我了解的都是女方父母怕女儿吃苦，选的男人不上进没实力，男方父母呢嫌弃女方工作家境啥的等等。 嗯，有道理，确实是这样，这种情况多一些，但是好像真的是男方不同意的话基本都是遇到那种妈宝男吧，这种情况的话、 嗯、 你真的没办法，就是我要听我妈的，我妈说了应该怎么怎么样。 哎，相反 我觉得女孩大多数就是比如说女孩一谈恋爱不就变傻嘛，就比较容易恋爱脑，然后就对爸妈就算再拒绝，女孩说我就一定要嫁给他，那爸妈最后也 没有办法了。 你知道吗，就是你越反对他，他反而会反抗精神越强的那种女孩子。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讲道理了，不是说我就要反对而反对，而是说我觉得哪些地方它不行，我把道理讲给你听，你来听听看是不是有道理啊，能不能认可，我觉得就这样比较好，能让人接受。 这个朋友的留言就有点有趣了，他叫做科科超可爱，他说呢，我得先说服父母同意我谈恋爱再说。 好吧。 还小吧你。 嗯，我觉得咱们就是咱们这代人当成为父母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开明一点，不要拦着自己的孩子谈恋爱。谈恋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说古代的话可能就是十几岁可能那个结婚就算晚了对吧，都是小孩嘛，媒妁之言什么的，就很小就定娃娃亲了。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话，是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那种现象。但是，希望大家是能够遵循自然规律，喜欢了、心动了，那就是喜欢了，对吧？你不能去强迫说你不能喜欢他，或者是你就要跟他离得远远的。 我要把萱草这段话记下来啊，我倒要看看他女儿长大之后他是不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多半他会那个。 哎 呀，反水的。 我跟你讲，我之前聊天的时候有跟我老公讲过，我说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提前跟我闺女多看一些明星帅哥的照片，让他培养起来的一个审美。就是这种男生帅的什么的，千万不要被一个什么就一个男人的假面迷惑住了什么的，还是要多看一下他的内心和人品。 我还以为你是说一定要找个帅的呢。 哦，那倒不是。 我说这个三观有点歪呀。 我只是想要提高一下他看男人的那个天花板，你知道吧，就别动不动来一个男生觉得哎呀好帅啊，就迷得不行了。 哦，对，这是有道理的，就不光要看外表嘛，或者他的某一个特质，比如说特有钱啊，或者是怎么样，还是要看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对你好，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 嗯，对对对，所以我希望他在这个颜值第一关上不要迅速打趴下，一定要站到后面。 嗯，多扛住几个是吧。 对。 下一首歌来自于 King Star 的《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 太过模仿昨晚的偶像剧，貌似我演出的太过投入，却让你戏成功结束。 晴晴是一个快乐的 girl， 她说呢，97年，今年刚刚毕业，家里陆续有人要给我说媒了，都被我爸给回绝了。我爸对他们说，我姑娘还小着呢，不着急嫁人。我爸说，爸爸希望你可以自己谈恋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而不是觉得自己到了年龄而选择去相亲。这样开明的爸爸多来几个。 给这个爸爸点赞。97年才22岁吧，还小，不着急。 嗯，确实有点着急了。 嗯， 放学后假装的那场巧遇，太过模仿昨晚的偶像剧。 这个朋友他叫做杨明和刘磊还有李明，他这名字把三个人的都写进去了。他说听爸妈的，尤其是女生，他们不同意呢是有原因的。送一句忠告吧，不要被一时的刺激冲昏头脑，最爱你的人呢始终是你的爸妈。 嗯，那倒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你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法不一样，观念不同，或者是这个站的角度不一样，阶层不同了，所以会觉得这个人不好。也要看情况吧。 喜欢你可惜你不喜欢我，让你爱上我真的是不可以。喜欢你可惜你不喜欢我。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我爸离异有个孩子，爸妈差8岁，我爸非娶我妈的一个原因是姥姥善良明事理，他的女儿绝对不会差。我妈有心脏病，我爸骑自行车天天给我妈去医院送饭，风雨无阻的各种对我妈好。结婚25年，我跟我姐差9岁，有个姐超幸福，家庭和谐美满。姐姐结婚爸妈也不同意，最后也结了，孩子2岁了，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我没有恶毒的后妈，没有心机姐姐，真的是幸福而不是假象。我很骄傲有个对我很好的姐姐，我更自豪有个善良的妈妈。不被看好的结局好不好真的不一定，所以一切啊自己选择吧，不后悔不埋怨就好了。 嗯， 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重组家庭里啊。 是，能说出这一番话来就能够看得出他的家庭是有多幸福了，是吧？只有被爱浇灌长大的孩子才能够内心这么温暖，能够对事情有一个很公正的判断。 嗯，说的对。 第四首歌来自于王博文的《爱我好吗》。晴晴是一个快乐的 girl， 她说呢，如果我父母不同意的话呢，我应该会选择听他们的话，因为呢我太了解我爸妈了，如果不是这个男孩特别不好的话，他们也不会阻碍我的选择，而且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父母会掏心掏肺的对我好，我不会为了一个男生而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他们爱我，我更爱他们，所以我听话。 嗯，其实也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啊。嗯， 想守护在你身旁，用深深的一个吻来把你定下，就让我的誓言用你的明天来验明真假。 与你未来同舟共济，他说呢，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但是我也看过身边不少的人了，从当初的一意孤行在一起到最后的天天吵架。我想说的是，可能现在的你还无法接受父母的观念，可是世界上最爱我们的终究是父母，他们永远都是为了我们着想的。终有一天当你回过头来的时候，就会发现父母说的很多话其实都挺有道理的，毕竟是过来人嘛，是吧？ 嗯，对， 都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发现我们的听众啊，粉丝朋友们都还蛮听话的，不倒不是说很叛逆那种， 成熟的 啊，对，不是说那种父母不同意，他们就不了解我，我这是真爱，他们不懂，都不是那种。下面这个朋友也说了一句大实话，他叫夏天五幺五，他说如何说服自己同意父母看好的相亲对象呢？ 嗯， 对， 这个话题也可以聊一聊。 是 父母看好但是我不看好， 对， 我不喜欢， 要怎么办呢？怎么权衡呢？哎，好难啊。 这种情况还蛮多的，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遇到，就是爸爸会让他选一个那种就是老实巴交的那种，就特别老实的那种，但是你平时他绝对不会喜欢那种类型，所以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很多被安排的相亲都是已经过了父母这关了，父母觉得还不错，然后你去见一见吧。那你如果见完之后没感觉，父母还觉得可惜了，说你再处处看，这要怎么办？ 孙博文他这个特别逗，他说呢，我父母认为我配不上我的对象，我问号脸。 好吧，对自己家孩子是有多嫌弃 啊，这女孩是有多优秀啊。 别害怕外面风雨那么大，如果能够依赖何必逞强，我为你阻挡，我想要给你甜甜的晴朗，把全世界都放在你手上，不管路 下一首歌来自魏晨的《分身情人》，一起来看流星雨吗？ 对，是那个时候的歌曲，音乐配乐， 啊，好有回忆啊， 是。米蓝色的猫，他说呢，单亲，父亲不同意我的男朋友，我是背着父亲偷偷拿了户口本登记结婚的。 哇，正是这种事儿啊！ 啊，4年过去了，跟父亲早已化解了不开心，但是呢，我曾经自以为奋不顾身的爱情，却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过来人的身份，奉劝啊， 打脸了。 对，父母不看好的，不要硬着来。 多拉来来，他说呢，我和他在一起12年了，到现在我爸妈都不是很同意，当时没有去说服他们，应该是妈妈看着我这么坚持，最后妥协了。现在我觉得呀，父母不看好的真的是要慎重去考虑，他们看到的不只是因为对方没钱，要相信这世上只有爸妈是真心为了我们好的人，他们也不希望我们过得不好，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要去伤害最爱我们的人。确实是不一定他这个没钱就不行，可能还有很多别的，比如说爱赌博呀，或者会打女人啊，这种你开始看不出来，但是可能爸妈看得出来。 直到有天你会心痛我的心疼。 你兜里有我爱吃的糖，他说呢，我现在的恋情就是完全不被父母看好，男朋友没学历没技术没家庭支撑，没房没车没存款，我爸明确的表态说我坚决不同意，说什么都不会同意，可是呢我也不忍心分手啊，毕竟他是把我从上一段失败的感情引来的2年的抑郁中带进阳光里的人呢。他说那个求读我啊，求指点迷津，你觉得呢莫大人？ 毕竟是在你最黑暗的时刻他陪你走过来的，陪你走出了那个黑暗。因为抑郁症现在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嘛，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用你们的故事去打动一下爸妈，你就说在我最难熬最抑郁的时候是他陪着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陪伴我呀怎么怎么样，那希望爸妈能够多一些理解吧，就是能让我开心比什么都重要。是不是？ 那我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分清楚感恩和感情吧，就是他确实是带你走出了抑郁，他是你的恩人，也可以这么讲，但是就不见得说你要以身相许啊，或者说以后也要承诺他什么，这是两码事。就是这么讲嘛，换一个人的话可能也会把你带出来抑郁，而不是说非他不可。再一个你也讲了，就是说男生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学历没技术没钱什么的，那你就要问问你自己了，这个男人到底他的这个以后能不能给你一些经济上的，对吧，一些经济上的保证啊，因为不可能友情饮水饱两个人面对面过日子，不可能的，你父亲肯定也是为你好，怕自己的女儿过苦日子，所以一定要想好这些问题。你如果男生以后有赚钱的能力我觉得没问题，如果他真的现在没有钱，但是然后呢也没什么本事，也可以这么讲，不能够有一眼看得见的那种希望，我劝你还是多听听父亲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 也要为未来考虑嘛，是吧，一定要有一个经济的基础， 对， 有面包才能谈爱情。对，当然还是要看你们两个的感觉吧。 就刚才有一个那个评论嘛，他说父母反对的感情还是不要硬来，我觉得这句话还蛮对的，就不要硬来吧。 对， 看给自己时间缓和一下。 直到有天你会心痛我的心疼，把我当作分身情人，分别感受 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柏豪的《小孩》。 你像个小孩，买玩具回来，就忘了一切的不坏，挺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不像我习惯在犹豫里待。 故事辅导员古月他说呢，说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最多勉强他们默认。这种情况一般是这样，没结婚之前的想法是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结婚之后的想法呢是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谁疼谁知道。时间是能够证明对错的，但却要等到我们等到关键时刻。我有一句话叫等我们活明白了也考完了 啊，人生的试卷答卷是吗？ 嗯，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哦，那这个角度我建议大家结婚的话最好还是给这段感情一些时间去检测，去叫什么，去磨合，不要上来认识个三个月就要结婚，那种都是拼运气的。运气好的话你跟这个人是合适的，运气不好那就是不行。所以我觉得至少谈个一年多两年，看每个人具体情况吧，然后觉得合适了再带到父母面前再去谈下面的事情。 对，其实还有他想说的这个问题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真的没办法预测到未来的很多年之后会怎么样，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边想着一边就已经走上那条路了。之后结果有的时候还真的是需要你们的经营还有运气吧。 确实是，确实是，哎，感情中真的是需要很大的运气的这个加成的。 对，盼望对方是一个好人良人。 对，我身边有好多姐妹，有人过得幸福也有人过得不幸福，怎么说呢，就看遇上的那个人是不是良人吧。那人家一下子就遇上良人了，人家就立马就过得很幸福，有的就遇上好几个人都觉得很就不是很合适，不是很对，问题也不在于他，所以这个真的是运气。下面我分享最后一条留言吧，他叫皇家的猫猫，他说我以前看过这句话，那些听父母话的人呢后面都过得幸福，那些不听父母劝的人后面都过得不幸福。 也不能这么绝对吧，我觉得 是不能那么绝对，但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考虑一下父母的意见，不要硬来，这个词很关键。 对，不要恋爱脑，当时就是一下给自己弄得冲昏头脑了，一门心思就要嫁给他，谁说都不行，还是要多考虑再三之后，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是的是的， 也不一定非要听父母的，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有一段美满的爱情吧，希望都能够就是一开始就遇上那个对的人。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话锋一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时间有限啊，每次聊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如果呢，你还想继续深入的跟我们讨论和探讨这个话题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我们每期话题征集也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本周五再见，拜拜， 拜拜。 图案好像要为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